高铁就预咗故唔系高铁就预咗故障噶，冇所谓噶。 唔系讲紧嘅系飞机晚误点同埋呢一个嘅高铁误点，边个容易啲出现？咁梗系高诶呢、這个飞机 飞机咁啊， 你冇办法。 嗯，咁系啦，咁就吓 anyway 啦，咁我哋 呼吁下咯，大家关心，唔系大家如果觉得呢件事系唔妥嘅， 系 咪帮手咯？系啊，帮手。唔使啊，做人嘅嘢好简单嘅， 即系你代入翻，你作为香港人，其实你纳税人嘅钱，你都系摆咗高铁度嘅，好多都系。而你自己就算你搭地铁嘅话，喂，你谂下嗰盘数系港铁公司嘅盘数，佢赚唔到，佢自己有利用保障。喂，嗰你票价系加翻你度噶，羊毛出在羊身上噶。是嘛？即系你唔系话泛民就可以救到你所有嘢嘅，即系呢个我谂大家都好清楚啦，呢样嘢系咪？咁啊，喂，讲我哋转转话题啦，喂，咁就咧，我哋今日见到咧，哇，呢、這个阿金仔又嚟咯， 系咩？今日检四个，检四个做导弹，我真系唔知件事喎。 吓，晏昼嘅时候啦， 有片睇噶， 咁就系、是、佢试射导弹啦，吓，咁、其实佢咁早两日都试试射咗噶啦，其实都咁嗱，咁阿云台喺度啦。咁啱啱见到呢个明报都出咗个 post 就话啦，喂，唔好以为影响唔到你咁样样，即系因为其实讲真啦，嗱，你而家见到首先你见到做一样嘢咧，就系、是、你制裁金正恩北韩。其实美国当然系好指望中国要做啲嘢啦，咁但系当然你而家见到大陆咧就搲烂面皮又系啦，又走数啦，即系走数因为常态咧，就话喂你唔好喺度不断讲，即系中国责任论系嘛啊，即系喺度洗脑，喂大佬啊，你应承咗人哋噶嘛，你八日新政你系讲呢嘢，呢个雕嘅一部分嚟噶嘛，系嘛，咁你而家你想点咧？咁然之后阿 Donald Trump 就话你，喂你又话制裁呢、這个金仔系嘛，你又话唔俾佢运啲煤炭入嚟，喂！你反而点解你最近呢一季吓、啊，你同佢做嗰个双边贸易，仲多咗40% 嘅咧？咁样样， 咁冇办法噶，问啲油俾佢，冇油，唔系，如果冇油，如果冇油，点就系飞弹？ 唔系咁，但系当然啦， 啲飞弹原料系油嚟 嘅。吓、啊，咁而家你话Donald Trump 咧，早排讲嘅二级制裁咧。咁其實已經做咗，即係針對大陸做嘅二級制裁已經做咗啦。即係譬如就係話，佢已經即係懲罰咗兩間銀行啦，國內嘅銀行仔啦，係嘛？通常佢唔會揾呢啲四大嚟做啦。其實就即係如果你話轉錢俾佢啊，俾佢使得錢嗰啲唔會啦。咁但係已經制裁咗㗎啦。咁喂，你諗下，即係其實如果你話對香港人影響，你係揸股票嘅。咁啊，都可能會有啲影響嘅。 有噶，乜嗱，其實制裁呢單嘢咧，而家係進展緊嘅。今晚本來咧，Donald Trump 咧就我就睇到啱啱國際通訊咧，就係本來係會有一個記者會嘅，就係話咧針對中國貿易行動嘅講話，即係會出嚟講下，喂，我對中國點樣制裁中國啊？唔會同佢嗰啲知識產權啊咁樣點樣唔會同中國咧有咩爭拗？特別咧最強就用到301法案啦咁樣。咁、但係又推遲咗嘅。咁點解會推遲咗咧？就冇解釋任何原因啦。即係當針對記者會推遲咗。咁但係我就睇翻另一段新聞咧，就話原來咧今個禮拜六咧就喺六國外長啊，即係話會喺会喺菲律宾咧，就会出席咧东盟地区嘅论坛啊。咁咧而家就讲紧咧就系南北韩咧会唔会去举行会谈啦？因为点解咧？因为其实嗱，如果我咁样推测啊，金正恩不停喺度射飞弹咧，其实调翻转头都讲咧，即系都系聊美国去谈判嘅啫，增加多啲谈判嘅本钱嘅啫。 其实普遍黑俄诈嚟嘅，你咁讲法 系咪？如果佢能够多啲嗱，啲多啲嘅本錢去同美國傾嘅，咁美國可能 Donald Trump 咧，因為而家一事無成啊嘛，咁可能喺呢件事啦，其實 Donald Trump 咧嘅諗法係冇錯嘅，因為對當初佢上任嘅時候咧，佢就想解決南韓同北朝鮮嘅問題，就唔使減咁多駐軍，慳翻啲錢，咁對美國個國力咧就有幫助，因為呢個冷戰實在太耐啦，幾廿年啦已經，咁。但系 Donald Trump 咧就玩大咗，以为中国会帮佢，咁但系其实而家中国唔怕你嘅，因为中国咧而家就唔知点解咧都好紧要嘅。我觉得中国点解咧？你想减税，中国就预备减税；你未缩表咧，中国就已经系真系缩自己个表，即系缩中国缩表，同埋即系将啲债券咧债息炒上去。咁你债中国嘅债息炒上去之后咧，中国嘅债息炒上去嗰债就梗系唔会咁容易爆煲啦。但系你美国咧就各个自由经济体系，咁你啲债息咧。

咁啊，如果你美元 keep 住半年贬值嘅，咁啲人仲买美金、美仲买美元。所以美国其实美元呢半年呢几个月跌咗好多噶啦。美汇指数107跌到而家93，跌咗 10% 咁滞啊，大佬。所以你香港股票升多 10% 好闲，因为你港元都相对其他货币跌 10%。咁所以香港嘅通胀好劲噶，所以你早餐咪要加晒价咯，又又加价咯，晏昼食饭又贵咗咯，所以香港人以为喂，香港人以为呢啲冇事，喂，其实潜在嚟讲，你个人荷包就少咗。 其实系噶， 系啊，咪系咪先？你都唔谂啊，香港人就话，其实朝鲜咧唔关我事，咩唔关我事？跟住就唔好意思。食早餐又貴咗2蚊，點解呢？咁係咪先？以前食個出錢一丁面30蚊，而家36蚊。 咁啊係啊，即係 冇得計啊！所以有陣時香港人息息相關啦，有陣時真係呢啲效應先犀利。所以就係唔講政治，最終都係講政治啦。 咁啊，所以冇計啦，咁樣。咁我哋今日嘅時間都算差唔多啦。 多謝大家收聽。 係啊，咁啊多謝阿。 唔係，你哋大家中意土伯嘅，下個禮拜繼續聽。 啊，佢一定唔係下個禮拜到我唔喺度啊，大佬，我放假啊。唔係我去我唔係，其實我三年你都冇放過假，大佬。咁啊，我都 我30年冇放過假， 因為我窮遊嗰個節目，即係因為我都好慚愧啊，大佬，我做旅遊節目，我唔去旅行，係嘛？ 同埋個仔去旅行。 係。咁啊，所以。就我休息一个礼拜啦，我叫土伯就可能会做下访问啦，系嘛，或者土伯同你就唱双簧啦，系嘛，两条友咁样 睇佢安排 啊，好啊，咁啊你喂，尤其系其实本身你话今日蔡若莲咁样，我都想揾阿田 Sir 嚟噶啦，唉，点不知阿土伯临时先话唔得，我早就揾阿田 Sir 嚟就 OK 啦。咁啊，下个礼拜都可以讲讲嘅。 OK， 好啊。 咁 OK， 好，多谢晒各位，多谢阿云涛，好，拜拜， 多谢，拜拜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